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播一播个天气。 而家天气啊，几好啊！ 因为今日个题目咧，正正就同天气有关啊。 来来来， 诶，播时间先啦，系 而家时间啊，自己睇咯， 星期六咯， 唔系咯，有太阳嘅时候咪晏昼咯，唔通夜晚咩？ 好啦，咁啊，讲起呢个天气咧，即系呢排就开始转季啦，想知道有冇觉得即系冻咗好多，定系仲系有保持呢个裸睡嘅习惯咧？ 我唔够胆 啊！哦，系啊， 去到呢啲转天气，我唔够胆裸睡嘅原因系我惊。一个唔觉意摄亲咧就大件事。 哦，系系系系，同意同意同意。 所以睇定啲先，唔系唔攞税，不过睇定啲，你个身体都要 tune 噶嘛。其实系、哦，我觉得 非常之 good 啊，系啦，因为小弟都系有即系差唔多嘅行为啦。因为小弟都夏天嘅时候咧，就必然会攞税嘅。 系啦，夏天冇乜问题。 系啦，咁但系咧，冬天或者呢啲转季咧会睇定啲嘅。嗱、yeah. ，如果冬天嘅话咧，我系会着一件嗰啲嗰啲叫咩啊？保温內衣或者嗰啲咧，即 係長袖， 長袖係啦，即係嗰啲話聲稱個保暖效能會好啲嘅嗰啲保温內衣啦。咁然後就下身咧都係唔著嘅。 哦，我都會嘅，我都係。 所以呢排轉天氣咧，我都有啲擔心自己，即係如果仲係即係 keep 住唔著衫嘅話咧，係會有容易攝親嘅風險啦。咁然後咧都係有上身就著咗一件 T 恤或者著件背心。下身都系唔著嘅， 循序漸進啊！呢啲就係俾個身體適應啊嘛， 係適應咗好多年啦， 我唔想呢方面 都係適應唔到， 我真係好唔想呢方面同你真係差唔多，那個 concept 真係差不多，唔好一下就除曬，慢慢嚟。 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大障礙。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然後咧就有幾次即係忽然醒起呢樣嘢，就係、是、例如夜晚起身去廁所啦。 哦，好彩我好少嘅。 哦，系系，我呢排有起身去厕所嘅情况嘅，因为饮多个水或者冬天可能即系冻咧，去厕所去得多啲咁样。咁然后咧就起身去厕所嘅时候就谂起一个问题啦。其实我就咁去完厕所，你知道男仔去完厕所唔会抹噶嘛？ 哎，我会啊。 哦，你会抹噶？ 我会啊，我会啊。我一个人喺呢方面同你唔同啦，有分歧啦。抹干净，抹干净啊！ 我冇抹噶、 哦， 即系唔会清洁得非常之干净，即 系我会掹纸巾抹咯， 系啦，即系循例，好似大部分嘅男士咁样就系、是、 揈一揈咯， 系啦，咁啊即系大概即系干净咗就算啦，咁、就上床瞓，然后就谂啊，咁其实张床都几污糟噶， 系啊，你谂下，其实就算唔系张床，你着翻落。褲度其實條褲都係噶， 哦係啊， 所以我先至點解會有小清潔嘅習慣咧？ 係啊，所以我呢排間唔中都有呢個習慣，即係都揾紙巾，好似女士咁樣係咁以即清潔下咁樣。 褲係咪你覺得因為你每日洗，所以你都 係啦、啊？褲因為即係一些內褲咁樣，其實我每日都會換噶嘛， 所以你覺得冇乜， 所以我覺得冇咩所謂。但係床單或者被鋪，你唔會日日換噶嘛。咁、啊、我就忽然醒起呢個問題，然後再諗起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咦，好似好耐冇換床單啦喎。 咁几耐啊？你而家呢个床单？ 九月中到而家， 九月中嗱，老实讲啊，即系两个月到啊。 系啦， 喺男人嘅角度，两个月咧正常啊。 系啦，因为九月中，我为何如此确定系九月中咧？因为呢张床单系新买嘅。 哦， 系啦，就九月中，我身边嗰位话，诶、欸，不如换张床单，因为你屋企嗰张床单咧 有啲霉啊。 唔系有啲霉啊，系我爸妈嘅 pattern 啊。哦 即係嗰啲上一輩中意嗰啲有啲太陽花啊，或者 好唔夾係咪？ 佢話好似有啲好似格格不入咁樣，咁就揀咗啲正式啊，或者可能個 pattern 比較後生啲。即係當然兩個人去買床單，我哋都有睇嘅。即係不如話，不如買《鬼滅之刃》啦。我睇啱咗《鬼滅之刃》戀處嘅嗰個床單嘅，跟住佢話好咩？我其實都幾好，佢話都係嘅，不過冇 size 係啦，亦都有諗過買角落生物啊，或者啲得意啲嘅，咁但係最後就買咗正式定係唔知係即係簡單，相對地簡單啲嘅 pattern 啦， 但係唔會係太陽花嗰啲咯， 唔會太陽花 OK， 咁跟住之後，所以我記得係大概九月九月中就換啦，係啦，咁當然中間有時係我唔係晚晚翻嚟瞓嘅，有時有啲嘢做就喺出邊過夜咁樣，咁所以計計埋埋真係瞓呢張牀咧就大概一個月多些少啫。咁所以有令我卻步就係、是，不如唔好換住啦，都係瞓咗個零月啫。 其實你新買翻嚟，你係咪都唔會洗嘅？ 新買翻嚟咧，我自己平時係唔會洗嘅。係啊，我隔離嗰個話要洗， 通常都係咁樣。阿媽買翻嚟嗰時候都係話，咪直接用咯，有乜所謂啫？咁跟住佢都係話要洗啫嘛。通常都唔係我哋話要洗嘅床單呢家嘢。咁但係兩個月嗱，你瞓一個月，但係當 hea 喺度兩個月啦。我哋嘅角度就算 OK 啦，但你算唔算系最长嗰两个月？ 唔算，我最长试过喺宿舍嗰阵时咯。 啊，宿舍， 宿舍真系嗱、啊，宿舍咧，我未算最离谱嘅。话说，即系小弟其实喺宿舍入边啊，我唔会称之为自己系最干净嗰个，但绝对唔系下游分子，我系中流嘅。系啦，唔系 可以 互 到级嗰啲 啦，唔系下。味道護級啊，一定是中流啊！即首先第一件事是我的衫是定期洗的，每日都会换的，这个已经 这个不是人的基本， 已经你需知道在宿舍啊，不是那么简单，你每日换衫或者你换了那件衫已经是一个叫做几标准的做法，但问题这个世界很多人不是标准的嘛。咁有啲 friend 系两三日换一次内裤啦。 吓、 啊，我亦都有啲 friend 系最冲凉系从来唔用沐浴露啦。吓、啊，佢系每日用清水淋咯。佢话佢由细到大屋企都系用清水淋啦。 哦、 好啦，今日去翻床单先，即系冲凉嗰啲搵日再讲啦。床单咧，我最长时间大概好似真系九个月。 好长喎、 啊，系啦，而嗰 就系住宿舍啊，嗰阵时 就系住宿舍，而嗰九个月系咪就系第一个 set 同第二个 set 咯， 即系成年咯， 成年 成年冇， 咁唔系啦，咁中间又洗过一次啦，即系四个半月啦，系啦， 辛苦你 转学期嘅时候有换过嘅，四个半月最长四个半月，屋企可能耐啲嘅，反而屋企可能有半年冇换过，系啊，屋企可能有半年，即系可能旧年年初。年初即系年廿八换就去到今年夏天换过一次啫，系啦，屋企反而耐啲，系啦，宿舍反而冇咁长。但我啲 friend 咧，即系提翻去宿舍啦，佢系冇换过床单嘅，因为个前设系佢冇铺过床单， 就咁换， 就咁瞓嗰张席咯，唔系嗰张垫啊。 即系好，其实佢好少翻去瞓定系咩？ 唔系啊。 何解？ 或者佢 有冇原因嘅？ 或者佢嗰张床单系即系有几个咧？有个系冇铺过啦，佢觉得唔使啦，做咩要铺啫？又或者张床单留咗屋企，佢又懒得翻去拎。哎呀，得啦，哎呀，搵日再拎啦。你知成日拖下就完噶啦。咁亦都有一啲系，例如系可能张床单瞓下跌咗落个床个床底，系啊，跟住摄咗喺我见住噶，摄咗喺个床边，摄咗落个床下底，而床下底全部都系尘，佢又。 唉，算啦， 算啦，搵日再搞啦。咁又拖咗一个石冇床单用啦。所以其实我系未算最污糟嘅。咁亦都有啲系离谱到，即系有啲人系洗床单唔洗枕头套噶嘛？ 点解啊？ 唔知啊，佢 咁得意啊！ 我见过有个同房文西好似都好耐冇洗过枕头套噶。系啊，我系成日认住有阵味，所以我都系嗰句，我系中流，并非下流。 我真系估你唔到。 其实我算干净嘅，起码日日冲凉。 我真系估你唔到，我估唔系你头先讲嗰啲，我完全冇相信过人类系可以有咁样样嘅 pattern。 有好多，你应该去我宿舍住下。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你啊， 嗱，其实坦白讲，嗱，我住宿舍，我好少连续住两个舍嘛。 啊， 我一个舍换一次啊， 咪又系一样。 但我屋企系再过分啲嘅，但系咧，我唔换咧，系有一样嘢嘅，即系。是关咧屋企嗰个床单咧中唔中意事喎？我屋企有两色嘅床单，有一 set 係即係正常你出去買嘅嗰種質地。有一set咧，我媽話咧係買得貴啲嗰啲，唔知用幾多針咧， 哦、yeah. 有彈性嗰啲咧，但係嗰啲係好唔舒服瞓。 哦，你覺得唔舒服？ 我覺得唔舒服㗎，我自己瞓落去。今日我媽就成日都話你換床單啦，但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換就係換個 set 好唔舒服嘅床單， 哦， 咁就會成日拖住咯。 我都係床單換嘅問題令到我拖住咯。即其實我都知污糟嘅，但因為咧即小弟係瞓我阿爸阿媽嗰張床啦。咁即係一張雙人床啦，咁你需知道係雙人床一個人瞓嘅話咧，其實咧係會多咗好多嘢喺隔離嘅，除咗多咗個人之外咧，亦都有機會係多咗我啲雜物嘅，即係例如我嗰兩部電腦，我冇用嗰兩部啊，再加四部嘅平板電腦啦，同埋有一堆嘅參考書啦，嗰時讀書就參考書啦，而家就一堆劇本擺咗喺度啦，咁然後我嘅衫嘅之多咧。基本上我係擺咗隔離搭咗一棟啦，咁亦都仲有一啲袋擺咗喺度啦。好啦，咁然後由於嗰張床係我阿爸阿媽噶嘛，所以其實有佢哋嘅被鋪同埋佢哋嘅枕頭啦。咁然後仲有我嘅枕頭同埋我夾腳嘅枕頭同埋我嗰張被同埋我啲毛巾仔，所以加加埋埋係有 kitty cot 啦，好多嘢啦。好啦，咁首先我要搬曬呢啲嘢出廳先啦。好啦，搬咗出廳之後咧，咁然後因為你知道我係好多。古靈精怪嘅雜物啊、玩具啊、袋啊一堆啊、衫又一堆啦、啊，即又重複啦。因為出面唔夠位擺先擺入嚟啫嘛。咁所以我換床褥咧，即換床單咧，我係要搬曬啲嘢出去啦。然後搬曬啲嘢之後咧，要起咗張床褥嘅時候咧，就要將有機會撞冧嘅所有嘢再搬出去啦。 諗起都覺得 係啦。然後就反起個床褥，然後就揭揾揾揾揾，然後瞓翻落去嘅時候。我成日覺得係有個步驟係令到張床褥再污糟啲嘅，係 咩啊？ 就係養起曬附近啲塵。 平日唔換床單好地地喎， 係啊， 嗰啲嘢唔喐佢，啲塵咪 喐。係啦，所以其實說到底啊，小弟都係衞生嘅，只不過我衡量過咁樣衞生啲。 有對比之下，原來如果你都係中流嘅話，我直頭係精英分子，我覺得。 唔係，你真係中上流啫，你一定去唔到精英。 我覺得自己真係好乾淨。 因為我有啲人，我啲 friend 係三個禮拜換一次。系啊， 好得闲啊！ 家庭主妇系咁噶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考古一， 考古一，考古一，好开心可以上你嘅堂啊！我对考古都好有兴趣噶。唔知呢排你研究紧啲咩咧？ 呢排我研究紧孖七三二，升得好劲。 唔系嘛？考古个股唔系股票个股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考古一， 考古一，考古一，你个教学办公室咧真系好靓啊！我想知道你台前面嘅嗰个考古摆设系边度出土噶？ 系喺中国出土嘅 ，Made in China， 陶老爷， 唔系嘛？假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考古一， 考古一，考古一，听讲好多坟墓入面都有唔同机关同埋陷阱噶，好似图坦卡门嗰个咧都几危险噶。咁其实呢个世界上面究竟最危险嘅又系边一个呢？ 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陷阱呢是爱情陷阱。 不是吧？今天不是，不是吧？今天是不是偏你遇上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考古一， 考古一，考古一，自细你就系我嘅偶像啦。咁唔知喺历史上面咁多嘅考古学家，你最欣赏嘅偶像又系边一位呢？ 咁多个嘅考古学家，小弟最欣赏嘅系盗墓者罗拉，套紧身衫不得了， 唔系嘛？虽然我都好中意套衫。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考古一， 考古一，考古一。考古学分为好多唔同嘅部分啦，例如有理论研究啊、挖掘工作同埋分析部分咁。你觉得你自己最擅长嘅又系边一 part 咧？ 我觉得自己最擅长嘅系保育啊，保住自己啲肉。 唔系嘛？我觉得你最擅长系搞 get 啫。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考古一， 考古一，考古一。最近我在家找到几个康熙时代的铜钱，我想问下你，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它是真定假的呢？ 要知道铜钱真定假呢，好简单，有一个方法嘅。问我。 唔系嘛，而家咪问紧你咯。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考古一， 考古一，考古一。听讲你最擅长是恐龙考古学，那么多种的恐龙入面，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种呢？ 这么多款的恐龙入面呢，很多我都很喜欢的，但是其中最喜欢的是有一款的暴龙，数码暴龙。 唔系嘛？你叫阿一咋？唔系太一啊！ 一剑の蝶になって、きらめく風に乗って、今すぐ君に会いに行こう。余計なことなんて忘れた方がマシさ。これ以上。何が wow wow wow wow この空に届くのだろう。だけど wow wow wow wow 明日の予定もわからない。無限大な夢の後の何もない世の中じゃ、そうは愛しい思いも負けそうになる。風に乗ってどこまでも君に会いに行こう。曖昧な言葉って意外に便利だって叫んでる一層聞きながら、何が wow wow wow wow この街に響くのだろう。だけど wow wow wow wow 期待してても仕方ない。 Yeah, I just can't.

咁至于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嘅交通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跟进翻喺龙翔道，因为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咁而清水湾道内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空中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而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阿小明买咗一个鱼翅炒饭，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个鱼翅，就问老板：啲鱼翅喺边啊？阿老板就同佢讲： 我叫鱼翅啊，因为。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讲系冇用嘅，攞啲诚意出嚟睇下。 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讲咗好耐，玩呢首歌系答谢啲院友，即系佢嘅粉丝嘅，多谢粉丝俾咗佢哋心目中嘅光环自己。而为咗有更实质嘅回馈，唱片公司仲特别制作咗一个无光环篇嘅 MV Making Off， 俾大家睇清楚镜头后嘅洪家豪。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上榜五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洪家豪主角光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钟喺电视台嗰度，你间中会做街头访问啊？如果喺街度见到阿一嘅话，你会唔会揾佢做访问呢？ 我会啊，因为首先我哋咩人都会访问啦、啊，咁然之后我觉得阿一咧系即系比较 chill 嘅个样，所以咧即系都会问佢，因为我觉得啊，佢会点都会答啲嘅。我是李泳儀阿鐘，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勝，記得聽實香港電台第二台今個禮拜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後援會。 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嘉宾呢是有钟李泳儿的，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请一位行家都是主持啊。我们好像都很久隔了一段时间没请都是主持的女嘉宾上来的。因为由主持人女嘉宾上来我们都会有感觉就是我们会轻松一点，因为大家都会是讲开嘢啊。 我不是讲出声的那个人。 是不是私底下真的 不是私底下都是不是好出 声。我真实里面是比较少讲嘢的其实。是啊是啊，即是我要可能喝醉酒才会多一点讲嘢，如果不是呢平时即都很静，然后人就说、你是不是不开心，但其实不是，我本身是这样。 是不是成日很多人都会认为即做主持就觉得你私底下应该是很多嘢讲嘢。 是啊是啊，即个个都会觉得啊你一定是很大胆的啦，你一定是会成日讲嘢哔哩吧啦，但是不是咯，即我私底下其实是即是净细胆啦，然后又是不出声这样。 是我想知道是因为累啊。要保养喉咙啊，定系真系纯粹个性格系咁咧？ 一定唔系保养喉咙先啦、啊，因为可能我本身即系以前细个就会多嘢讲，但系而家好似即系冇乜 energy 啊，个人我都要留翻啲 energy 去拍摄嘅时候先去，即系发挥出嚟噶嘛。 攰啦，开始， 我哋好明白呢一样嘢。 即系其实咁多年嚟，我哋都攰啦。 但当初去开始做主持呢一类工作嘅时候，嗰阵时自己会唔会都有啲可能考量下，即系担心啊？我平时都系静啲嘅，做呢一种字啱唔啱？又冇出现过咁嘅状况。 直头超担心啦，因为我本身唔系一个好 talk 得嘅人嚟嘅，即系我首先我口齿唔系特别伶俐啦，咁然之后我本身中文又唔系话超级叻啦，咁然之后所以其实当初系有啲惊嘅。咁唔知点解，即系做做下，大家就觉得哦，系好需要我呢种，因为我讲嘢系好直接嗰啲嚟，所以就觉得啊，都好适合咁样咯。 OK， 但嗰阵时系点样样去开始到可以即系叫试到主持嘅工作嘅嗰阵时系？ 因为当初系去叫我 casting 啦，咁然之后，因为其实因为我有个同学系已经喺东张西望面嘅， 系 咁然之后佢就话啊，即系监制要想介绍一啲即系可能中英文都流利嘅人，咁佢就介绍咗我啦，咁然之后我再 casting， 咁就。即系录取咗我，咁就开始咗呢个主持路咁样咯。 记唔记得第一次出去做访问系咩题材？ 第一个访问系讲一个机械人嘅、即系嗰阵我系超中意嘅，因为佢系啊，即系可以玩啊嗰啲啊，又第一次见咁样就觉得啊好新鲜咁。嗰阵系因为嗰个写稿都好新嘅，咁、我又新，系得个导演系比较即系成熟啲啦。咁我哋就可以一齐冚一啲好玩嘅嘢。咁嗰阵。即系仲后生啦，即系可以好多好 creative 咁样，咁所以嗰次都几好玩嘅。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就系、第一印象啦。咁就俾阿钟你估一样嘢，关于我同阿一，就系我做电台有时都会出去做街头访问，好似你嘅工作一样啦。俾你估嘅就系、你觉得我哋两个边一个出去？即系同啲陌生人去做访问，搏咪边个成功率系高啲，边个成功率系低啲咧？即系有一个就成日俾人拒绝就行开噶啦，或者唔制噶啦。 唔好意思，唔方便啦、 或者讲都唔讲就咁就过咗啦，咁样。 我觉得成功率高啲应该系波成啊嘛。 OK， 系嘛？因为好似系咪 easy going 啲啊？睇落去 个样和善啲啊。 系咯，因为一系比较即系好 chill 咁样，即系啲人会啊，唔知道你系咪过嚟劈我咁样。 好超超住嚟劈你啊！ 要形容下，因为今日嘅一身装束花花嘅恤衫里边， 哦呢件就系我早两三唔知几个礼拜前话去探另一半婆婆嘅时候嗰件猛虎爬山恤衫啊！ 哦，话壮胆上见家长嘅时候话着呢件， 系因为佢扎住条辫咁样，即系侧两边又即系铲青，即系会有啲即系型嘅感觉嘅， 系 即系如果 泰国毒枭嘅感觉啦， 即系去到即系可能旺角啊嗰啲无端端有个即系阿一咁样行过嚟会 惊一惊嘅， 系咯系咯，我都口窒添。 好啦，所以你估我成功率高啲啊，一个低啲啦，真正嘅答案咧。啱嘅，呢一方面真系有样睇。 但系呢个亦都有另外一个原因嘅，因为嗰阵时佢出去做访问嘅时候，隔篱系傍住一个女主持一齐做啊。即系我唔知关唔关事，女主持系咪喺呢啲情况下系比较 女主持系容易啲 approach 嘅，系真嘅。所以即系好多人咪话啊，东张点解成日都用女主持？其实因为女主持系容易啲俾人接受。 即係人哋會啊，即係啊都可以啊，好啦，讓下你啦，接受下你嘅訪問啦。即係如果係一個男人訪問你，然之後話喂你係咪賣緊啲假嘅蟹咁樣？係。哇，嗰、那個人可能即刻嬲劈你咯。即係女仔都話唉、哎、算啦，唉、哎。哎、好啦，忍住到戏咁样咯， 系 系啊， 哦，但系有冇啲即系惊险啲嘅 场面啊？ 系啊，即系 劲惊险，我成日都拍啲惊险嘅嘢，即系我真系好惊，讲真，即系你出唔出街？唔系，因为有一次咧，我记得啊，即系而家咪好兴大闸蟹啦，咁、 啊、 有一次我咪拍咗一个大闸蟹嘅、 嗯， 就话哦，你呢啲系咪阳澄湖大闸蟹啊？咁嗰阵系 ban 咗唔俾阳澄湖大闸蟹咁，咁即系好明显佢假噶啦。咁我哋揾咗个女仔放蛇嘅，一写稿之后咧，佢放下蛇，我就要过去冲击啦。咁、 嗯、 我冲击完，哇，嗰、那个男人系，诶、哎，你而家即系咩料啊？你而家即系线我咁，咁然之后。佢就走啦，抬住一箩蟹咁样走，咁点知咁我哋哦谂住哦算啦咁样，咁然之后即刻翻上车啦，咁点知咧嗰、那个男人咧翻转头，即系已经冇咗嗰箩蟹啦，翻转头然之后攞住个电话，哦、我同社哥劲惊，因为两个女仔，咁然之后喺架车入边啦，咁然之后个 camman 喺我隔篱，我哋就喺张凳度越线越低，越线越低，等佢见唔到我哋。 哦即系上咗车上面线低， 系啦，等佢见唔到我哋，好惊，佢就喺我哋个车隔篱嘅啫。咁然之后 camman 哦唔紧要唔紧要，一有啲咩问题咧，我会先走噶啦咁。我想点解我哋仲唔揸架车走咧？点解我哋要继续 喺架车上面啦？ 就系因为个导演同另外个收音仲喺出边喺度呼吸紧， 哦、 我哋就唔走得。即系逼住我哋两个就劲惊咁样，自己喺架车度。即系从此咧，我都嗰一排我都唔敢喺油麻地出现嘅。 哦，我想反而好奇放蛇嗰人有冇特登拣过系？ 唔系噶，唔系咁啱佢系嗰组就系嗰个女仔咯。 哦， 但其实我哋大部分嘅蛇稿都系女仔嚟嘅。 哦，我以为要拣过下啲样出去 放蛇样咯。 咁放蟹嗰啲就唔会嘅，但系有啲放蛇就一定要拣过嘅。 哦，例如庙街一排嗰啲，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当地咁样，咁即系搵啲男士放蛇咧，即系我哋都通常会搵翻啲即系似 嗰啲嘅嘢， 只会嗰啲咯， 只会帮衬嘅人嗰啲嘅， 系啦， 其实都好惊险喎！你做呢即系嗰啲采访嘅时候， 惊啊真系！ 你埋到嗰下，你喺现场，你即走都走唔到嘅，有咩 嘅？即系其实访问嗰下系唔惊嘅，因为佢哋通常就好少会喺个 cam 面前做啲咩，最多咪即系拱部 cam 咁样。但系即系一收 cam 就惊噶啦。即系真系唔知佢会，即系嗰次真系好惊。 有冇谂过要休息一下，转下第啲嘢做？好惊险啊！呢、這个 都 会唔会咧？ 都转紧型嘅 而家。系咯，即系试下啲演出上嘅都有嘛。 而家都开始拍多啲剧咁样咯。即系其实我一路以嚟都系想拍剧嘅。咁但系即系主持都好好啦，因为我都学咗好多嘢啦。即系头先话我见过机械人啊咁嗰啲，咁好少会即系真实生活你好少真系会见到会 approach 呢啲假嘅蟹啊。即系去啲狗肉节啊，咁样你好少会咁样嘅。但系即系我觉得都老啦，即系 要转下啦，想试下啲新嘢咯，又话 即系都系咯，即系都试下啲安全啲嘅嘢，唔系都好安全嘅。我哋 但 系要包翻底先，其实我哋系好安全嘅，即系我哋好多，即系我哋每次一出都会有五六个人一齐嘅。 女神大揭秘。 咧就想阿钟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关于你，你会有拣一个咩范畴同我哋 share 秘密啊？ 系， 我冇乜秘密嘅，即系因为我冇乜一啲特殊癖好嘅，即系最多癖好咪系。哦，以前我好中意喺屋企除晒衫嘅， 系， 因为我觉得啊好 free 咁样成件事，但系我又唔闩窗帘嗰啲，咁然之后咧，我而家所以喺个窗嗰度都黐咗嗰啲黑色嗰啲玻璃膜咧，即系等你熄咗灯入边入出边望唔到入边咁样嘅，即系方便我唔着衫咁样。 系， 咁但系即系因为而家成日都搬嚟搬去啦，咁所以就发觉诶都系有啲危险，所以而家都会。即系都会尽量着翻少少衫啊， 系，同埋你每转一间又黐一个都好都难搞 啊。唔系啊，其实我系今次先黐就，之前一路都冇黐啊，所以之前、哦、即系都好好彩，一路都冇俾人影到。 但系我想知个程度系真系去到一丝不挂定系有底衫裤定系 一丝不挂，所以我成日都俾即系系咯，即系我另一半都话你不如着翻啲衫啊。 佢系咯，例如有冇即系一齐住咁样，咁佢打翻到嚟打开道门。 咩事呢？ 我会即刻匿埋咯，因为个门系即系公开嘛，即系话诶你又唔着衫啊，不如你着翻件衫啦。 唔系，但我都唔理系咪道门系咪公开啦，但系你打开门啦，例如我行入厅见到 sofa 坐住一个唔着衫嘅人。 点解要睇紧电视喎？ 点解要 食住个沙律咁？ 系啦，点解要唔着衫咧？个画面， 你唔觉得好 free 嘅咩？ 我 free， 但如果你试下睇紧鬼片，唔开灯，唔着衫喺度食紧沙律，其实有啲 creepy， 有种 Walking Dead 嘅感觉。 唔係，如果坐喺 sofa， 因為實在太污糟啦，我會穿翻條底褲嘅。 哦， 即係污糟得滯都會著條底褲仔咁。 嗯， 但係即係上身可能就唔著咯。 哦，但係瞓覺有冇都係咧？因為我有同啲 friend 討論過，女仔 friend 討論，究竟係應該要即係著衫瞓啦，定係唔著衫瞓係對健康係好啲？即係從健康嘅角度啊，係 應該咩咧？ 因為有啲人就話，如果唔著內褲，好容易發炎，即係女性嘅事。嗱，我唔知啊，佢 會發炎。 系啦，但有啲人就话，即系有啲研究就话，其实唔着系仲舒服或者健康啲嘅，尤其是系period 嗰排 吓， 系啦， 咁点啊？即系唔系？咁你咪成床 都系噶咯？ 所以嗰个就系一个英国嘅研究嚟嘅， 即系英国嗰啲女士同香港嗰啲又唔同啦。 所以我就话有好多唔同嘅研究。 我谂嗰啲系已经更年期咗之后就可以啦。如果唔系，你啲血即系成床都系，你咪日日都要换床单， 写床褥添啊，何止嗰张床单添啊，床褥都要换。 但你自己瞓觉有冇即系话又系，因为你平时日头都系咁啊，每瞓觉嘅时候，诶、我着翻先，安全感喺翻度咁样。 瞓觉咪唔着胸围啫。 嗯、 但是这个很正常的、 哦、是 但是底裤都要着的、嗯、底裤真的都我不知道下身是觉得要需要安全一点所以怎样都会着条底裤 但你一般是不是都是一个很怕局促的人是即是在家一个这么自己的地方、嗯、你 啊、真的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即我不是很怕焗燥我反而是怕冷的但 是即一回到家就想除掉所有衫不知道為什麼、嗯、即不是因為怕污糟或者什麼但 是純粹覺得、啊、好像、啊、除掉 很累自己的地方 好 累、啊、但多久之前開始已經是這樣了、 自從一個人住就是這樣、 哦、 一回到家就除衫跳舞 但所有東西都是隨著衫做的即是煮飯這樣 点啊拖地咁 样？系啊，拖地。其实即系如果我觉得睇电视，我啱啱都觉得其实还可以接受。 系 即系煮嘢食有时系啦，有时有啲油烟弹上嚟， 你会辣亲。咁又唔可以噶，我因为我好少煮饭。 哦， 煮饭就会着翻件衫嘅，弹到自己啲其即系特别部位咪摆。 因为有时男人都系唔着上身噶嘛。 系啊， 喺屋企煮饭嘅时候煎只蛋，哎呀！ 唔係話 翻唔到轉頭，係咯，咁樣彈去， 彈親個肚腩都係嘅， 係咯，所以就唔會嘅。煮飯通常都會著嘅，因為真係驚彈親，係啦。 想即純粹享受嗰個私人時間嗰下就 係啊，係啊，即覺得。唔知喎、啊，即係覺得平時喺街做唔到嘅嘢，你可以喺屋企做嘛。即係你唔會 imagine 你唔會喺條街度唔著衫咁跳舞。 嗯。 但係你可以喺屋企唔著衫咁跳舞。 真係跳舞 嘅。即係嗰啲， 即係會喐下嗰啲 真係會，即係好似蠟筆小新嗰啲舞咯，我真係會咁，即係喺屋企，即係覺得好開心啊咁樣咯。 我想知道你另一半去到幾時知道你有呢個嘅？陪伴埋跳舞嘅習慣，我意思 係加埋跳舞嘅 習慣，即係我打翻到屋企，你做乜嘢？ 而家有時都係咁嘅，氹佢開心咪會除曬衫跳舞咯，即係佢已經融入咗咯，佢而家都會有時會咁咯，即係佢以前會 家族傳統咁樣， 即係嗰種即係開始一齊住嘅時候，就可能。一開始佢會，你穿翻衫啦，即係而家佢都，算啦，都慣 了。哦，咁佢冇都。 而家佢咪會，即係可能氹大對方開心嘅時候，咪即係冇著衫咁喺度跳啲蠟筆小新舞咁樣 咯。哦，如果隔離屋見到，以為啲咩邪教嘅儀式。跟住有日公司收到个有篇嘅消息来源，怀疑某单位进行邪教仪式， 然后上去采访，咦呢、這个咪我屋企嘅门口咁样，自己翻自己屋企采访， 唔会唔会，我哋 confirm 咗系黐咗玻璃膜，我哋先咁做， 咁都 OK 嘅 ，OK 嘅。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阿钟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就系你嘅结婚对象最重要嘅条件系啲乜嘢咧？ 专一 系啦。 哦 ，sorry， 系咪拣嘅有得 拣？系呢个系你心里边啦。咁佢呢度亦都有其他，又睇下 match 唔 match， 即系实际上嗰样嘢系点样样。咁以下咧有五样嘅礼物咧，俾你去拣，你会拣边一样嘅？ A 咧就是一啲名家山水画 ，B 咧就是一啲好精美嗰啲好靓嗰啲笔嘅礼盒 ，C 就是一啲名牌嘅休闲服啦 ，D 就是好靓嗰啲茶叶嘅礼盒，同埋针形嘅链坠。你嗰啲呢五样礼物俾你拣，你会中意边一样？ 即系点啊？即系 买俾自己的 咩啊？即系点啊？即系结婚伴侣要送俾？ 唔系噶，你自己系有五样礼物摆你面前拣，你会想拣边一样？ 哦， 系啦系啦， 最贵嗰样。 应该系字嗰个画或者休闲服咯。 嗯， 即系睇下个休闲服靓唔 靓。但你唔着衫噶， 又出街要着衫。 系、哦。 屋企个佢嗰啲系名牌休闲服，冇嚟喺屋企着噶嘛，系咪啊？ 唔系你山水画可以唔着衫企屋企望，可以融入嗰种大 都骑呢？ 唔系，但系啲画我可以自己画啊嘛。 嗯， 系啊。 即系你偏系会拣 我要睇翻个衫个款啦、或者画咯，一系画一系衫。 嗯嗯， 系咪都要拣一样？ 拣一样嘅话， 拣一样。 即 系 假如嗰套衫嘅款系你 OK 嘅， 哦咁啊衫咯， 就会拣衫。 衫啊衫。 阿一你会拣？ 我拣颈链咯， 最贵嗰样。 颈链 买俾自己喎，买个心形颈链俾自己做咩？ 我中意颈链嘅，我中意有即系我中意人哋送礼物俾自己或者自己买俾自己嘅嘢系可以戴喺身上面嘅嘢咯。 嗯、 即系我好难带住个山水画出街咯。但系衫冇嗰种意思，即系人哋送嗰啲水晶链啊、颈链啊或者脚绳、手绳，我系中意嘅。 嗯， 系啦，所以我应该会拣颈链。 嗯， 我都系拣休闲服嘅，因为五样嘢嚟讲，我觉得有用嘅系得 最实际，系最实际可以着出街。 雕啊摆到唔知做乜啦，我又唔写字噶啦，茶又唔系好饮啦，跟住又唔系好少，即系少带 accessory， 所以我都系拣呢个休闲服嘅。咁即系头先我讲咗呢几个选择咧，其实会反映紧即系结婚对象，你觉得最重要嘅条件系啲咩？咁但系究竟系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 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间？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我所知，但活在现实并非爱情都 以上。鹿特丹市长谴责暴力行为，警方发言人解释，由于情况去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因此开枪。鹿特丹进入紧急状态，主要车站关闭。新加坡将会放宽抗疫社交距离限制。政府表示，过去一个月当地的新型肺炎感染情况渐趋稳定，因此决定自下个星期一起，将社交接触及外出用膳的人数限制从两人调升至到五人。新加坡大约545万的人口当中，大约85%已经接种疫苗。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昼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啦，喺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因为较早前喺管道内有坏车阻路，而家东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东行嘅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咁就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有坏车，而家东隧港岛过九龙嘅车龙排到去近维园道。咁而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龙尾近泥围。咁而喺龙翔道因为紧急维修，提翻大家啦，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咁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交通咧都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近顺利村。就系龙翔道喺荃湾方向近虎山道因为紧急维修快线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致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会嗰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而家嘅龙尾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嘅下昼四点钟，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里嘅部分慢线仍然系会封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系我哋叫严重肝病嘅病人咧，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呢个叫做新冠病毒嘅话咧，死亡率啊或者后遗症啊会比一啲冇肝病嘅人差咯或者高咯。最好嘅 number one 方法系咩咧？就是疫苗啦，即係好多唔同肝病嘅，譬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甚至脂肪肝啊啲咁嘅问题咧，大部分嘅病咧，我哋都系一个喺一个稳定。嘅狀態嚟嘅，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面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充，在电视台那里你间中会做街头访问，如果在街上见到波成的话，你会不会找他做访问呢？ 波成就一定会，因为我觉得波成是一个很 easy going， 就看个样子就很 easy going 的人的，所以应该问他他都会答几题的。我是李泳儿阿钟，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礼拜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妹，继续有阿钟李泳儿嘅。咁我哋而家玩一个心理测验，就重复一次嗰个题目啦。咁听众都可以拣埋一份啦。咁就系以下有五样嘅礼物俾你去拣嘅话，你会拣选边一样呢 ？A 就系一啲名家嘅山水画 ，B 就系一啲好精美嗰啲靓嘅笔嗰啲礼盒啦 ，C 就系名牌休闲服，咁就我同阿钟都系拣呢个。然后 D 就系一啲好靓茶叶嘅礼盒，同埋心形链嘴，咁就系一拣呢个嘅。咁我哋就逐样即系揭晓我哋拣嗰样嘢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名家嘅山水画，代表你嘅结婚对象。你觉得最重要嘅条件就系对方嘅职业啦。因为爱情虽然系美好，但系冇面包都系唔得噶。拣咗 B 精美对笔礼盒咧，代表你好重视对方嘅才华。好有想法的你会喜欢另一半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揀了 D 名贵茶叶礼盒的你呢，代表结婚对象的修养你是非常之重视。受过伤的你呢，受不住一些歇斯底里又或者容易大惊小怪的人。今天好像阿钟和波成那样揀了 C 名牌休闲服，又或者好像阿一那样揀了 E 心形链嘴，又代表你认为结婚对象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他是说、你的结婚对象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条件觉得是什么呢？先讲阿一那个，你很重视对方的外表。 肤浅。 直头话你外貌协会啦，所以 天秤座 希望另一半满足到你视觉上的需求。 如果唔系，我唔会做呢个节目啦。 系 吓、关咩事啊？ 我专门揾靓女噶嘛。 多谢你揾我。 我哋做呢个节目就系要咁样满足，喺另一半身上揾唔到咩？ 自肥自肥。 哦，咁又冇话揾唔到嘅。系啊，阴我。 我话你现实中冇咪喺节目度揾咯。咁样，咁所以冇好嘅外在条件就唔使旨意啦。即系如果结婚对象， 但我想知阿钟你有冇对于嗰个外表是有要求或者喜欢哪 type 的男仔？外表 上面 我喜欢波成这种的， 是毒一点样衰一点 样。yeah, 多 谢。即都是一些忠厚老实型咯。 哦，即斯斯文文咁样嗰啲， 系咯，即系唔系咯，斯文但唔系败类咯。我唔知道你系咪啦。 系啊，暂时只系知道外表斯文，里边就仲要啲时间先知啦。 即系咪有副眼镜系唔同啲嘅咧？ 有副眼镜系会觉得啊，佢冇咁花 fit 嘅个感觉上。 哦， 系啊。 唔係，我戴眼鏡都好花 fit 嘅喎。 因為你條辮啊，出事， 同埋你條衫， 係你件衫啊，你個花花衫啊。 雖然我諗起好多啲劇集咧，戴眼鏡嗰啲咧，都係最後大最後大佬嗰啲著西裝都戴住副眼鏡嗰啲咧，扮曬斯文嗰啲，都有呢一類人嘅咁。但起碼第一下覺得佢係斯文嘅。咁而我哋揀呢一個名牌休閒服啦，我哋好着重對方嘅嘢咧，就係品味。 啊！ 咁我觉得即系拣呢个答案嘅人咧，应该系会觉得两个人一齐嘅时候，要系大家啲兴趣啊，各样嘢系大家夹到嘅，先至可以长长久久咯。觉得即系呢个系最紧要嘅，会觉得。你自己觉得？ 好准，好准。因为即系爱情系要激烈嘅，但系即系你要即系细水长流噶嘛，即系你点都要系相处得到，你先可以细水长流嘅。 嗯， 系咯。 你觉得自己同另一半而家最夹嘅嗰个位系？即品味上或者生活上有咩習慣係好夾到？ 咪就係大家都會除衫跳立不小心舞， 中意跳舞。 佢係俾你感染嘅 ，OK？ 我深信 佢本身係冇諗住要做一個咁嘅事嘅 ，OK？ 唔係，我覺得我 是将他的童真吸引了出来的。 哦， 即大家即现在 平时你即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你都会是一个大人的模样的嘛，但是你在家里你可以拿回你的即童心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的，我觉得。 咁你當初認識佢嘅時候，係咪就係啱啱你形容嗰種即斯斯文文行出嚟嗰種嘅？ 佢斯斯文文，但係佢就係有種花 fit 嘅味道嘅、 哦， 所以我本身係唔係好中意嘅。 係。 咁但係可能我又同佢講咗咁樣，你好似有啲花 fit 喎。咁然之後佢又唔知點解突然間就好似變咗咁樣。 咁勁啊！呢啲真係高手啊！ 佢變咗嘅意思，佢本身係咪真係先？ 即係佢一開始係可能即係又扮醉挨落我膊頭，好似好。好醉咁，好明显唔系醉啦。咁但系咁，然之后之后 高手嚟嘅， 一开始就觉得啊，呢、這个人真系有啲花 fit。 嗯， 咁之后一齐咗之后啦，咁然之后我就话，哎，我唔中意啲花 fit 嘅人。咁突然间佢好似就变咗， 改变 系啦，就个人冇咁花 fit 个感觉嚟噶嘛。咁、然之后就啊，好变咗忠厚老实型咁样咯。 哦，咁其实系咪撇除啱啱讲一讲花 fit 之后，其实其他所有嘅嘢你都觉得啲嘢都夹嘅，只不过系撑花 fit 嗰样味。 嗯，其实 定系都要。 其实一开始系真系唔夹嘅，因为一开始可能因为我外国翻嚟啦，咁佢系 local 嚟嘅，咁所以就即系好多嘢都唔夹，即系谂法上啊，各方面都系唔夹嘅。咁但係可能即係磨合咗啦，咁之後我又改變佢又改變我，咁所以而家就都好夾嘅。 嗯，你覺得佢改變得最多嘅嗰樣嘢係？ 接受到污糟囉。 唔係，等先，佢接受到你嘅污糟定？我想知道你有幾污糟。 因為我係一個好亂，即係屋企我好少打掃嘅人嚟嘅。 嗯。 咁所以即係因為以前，譬如喺外國啦，咁樣我媽就會幫手，即係整理間屋啦，咁樣。咁然之後，我一個人住嘅時候，我都好少，即係冇吸塵機嘅嘛屋企。咁、所以係唔會吸塵嘅。咁然之後都會，因為我住以前即係讀書嗰陣，我係住人哋啲 basement 啊嗰啲嘢。咁然之後，即係出邊係有老鼠啊，然之後我自己 basement 又有曱甴啊，咁我都好驚嘅。咁但係 慣咗啦。 即系唔系惯咗嘅，即系 你都改变唔到。 我改变唔到啊，唯有搬。咁但系我都要住一年先嘅，咁、所以我都接受到呢样嘢。即系我都好惊嘅，即系尽量，即系譬如只曱甴喺一米以外咁样，我匿埋就得噶啦，咁样咯。或者即系我或者出门口，我唔好见到佢咁就得啦。咁然之后即系可能翻到嚟就即系呢个惰性，即系依然喺度啦，即系都好少做家务。 曱甴啫， 唔系啊，唔系我都好惊，都依然好惊嘅。但系即系我即系可能个惰性，即系都好少做家务咁样。咁佢都而家慢慢接受到，但系我而家都做多咗家务嘅。 佢本身系一个好整洁嘅人嚟，系咪咧？ 本身都几整洁嘅，咁但系即系遇着我啊，冇计啦，咁样即系所以而家都我而家都有嘅，做多咗家务嘅。 我想知道生活上佢有试过最睇唔过眼嘅系，例如啲咩？即系例如啲衫一翻到嚟就乱咁劈啊，啲碗食嘢唔洗啊，有冇呢啲？ 碗我一定洗嘅，因为真系会惹曱甴。 嗯， 但系啲衫乱咁劈系即系最常见， 基本 好、普通基本嚟嘅。 你觉得自己最过分嘅系咩？ 我哋曾經有為過一樣嘢分手嘅，即係我哋中間有分過手，咁係因為我唔吸塵。 而家諗翻有冇覺得好無謂啊？其實 唔係，即係咁即係然之後我哋分咗手一日嘅，咁然之後即係嗰日全日我好記得，因為嗰日係節目巡禮嚟嘅。 嗯。 咁然之後我又要翻工，我要即係做訪問，咁然之後我全日即係一訪問完我就。我喺度喊，然之后打俾佢，喂，你唔好分手啦，唔好吸尘啦咁。 哦，系佢提出嘅， 佢要同我分手，因为我唔吸尘。 哦， 我因为佢唔吸引呢个美少，因为佢唔吸尘。 唔系吸尘啊，唔系吸引，我不嬲都咁。 佢搞 get 啊，佢谂住搞个 get 啫。 我知道我知道， 通常对方唔吸引咧，佢就咩咯。 咁最后即系收工之后，即系再倾翻啦。咁我好啦，我吸尘啦，即系。之后就即系我哋就复合咗啦。 我想知而家嗰个要求系一日吸几多次，或者几耐要吸一次尘？ 即系最好，佢最好就每日都吸尘。 系， 不过我会几日吸一次咁。 哦，即系大家各有即系互相让步咁样。 但之前我可能几个礼拜吸一次咁样。 哦，你而家最 proud of 自己做到嘅家务系咩？你有冇觉得？ 就系我会吸尘。 女神实验。 呢一个就系一个情景题俾阿钟嘅。呢、个情景题咧就系、有以下三种嘅访问会存在，你个 priority 会最有兴趣做边一种咧？第一个咧就系、外星人啦嘅解剖， 解剖外星人， 解剖外星人。第二个就系连环杀人犯， 访问连环杀人犯， 系啦。同埋最后一个就系一啲灵异嘅探险。 哎、我最想其实是解剖的、解剖 ET， 但是我都很害怕的，因为万一即你看戏看得多，你解剖完去可能入面飙些东西出来，就不是即可能飙些八爪鱼出来，然后拿个八爪鱼吸住你的头，然后你就变了那个 二型那些剧情啊，变了 不是我已经幻想到，但我又很想看他们的解剖， 可爱了那件事啊，八爪鱼 唔係真係嘅，有套戲係咁樣的。 我記得我知啲。 咁我最唔想就係連環殺手嘅。 個原因係 驚佢認得你。 會殺你噶嘛？ 係佢驚佢認得佢。 咁你係咪先？你真係好，你做一個訪問係好容易得罪人嘅。咁你唔知道你幾時係得罪咗嗰個連環殺手？ 即係佢坐你對面望住你，無啦啦唔出聲。 真係可以嘅喎，即係佢。即系佢连环杀手得嚟，佢一定系心理有少少不平常咁样、即系你可能一个眼神已经激怒咗佢，咁佢即系可能下个钟就去揾你寻仇咪弊。 灵异采访嗰啲其实你都 OK 嘅，只不过佢系喺中间。 系啦，因为佢喺中间咯，因为灵异采访本身都有人问过我叫我做嘅，咁我都即系。即系我惊，但系我觉得都 OK 嘅。如果有师傅绑住咪得咯。 有冇话咩题目你而家系最觉得最有趣？ 其实我个人系想都问啲一啲灵异嘢嘅，因为我即系虽然我惊啦，但系我系冇即系未试过嘅。因为其实东张系好少可以，我哋唔会接触呢啲嘢，系唔俾做嘅，亦都唔可以导人迷信。 系 咁，所以即系我都想尝试睇下哦，其实。是不是真的呢？咁样，因为我以前咧都有个 friend 咧，佢系嗰啲捉鬼嗰啲嚟，咁佢曾经都话啊，可以开我个天眼嘅，即系我真系好惊，咁我就唔俾佢开嘅，因为一开咗你系会不停咁见到，即系虽然佢话可以帮你删翻，但我都。 可以装个 apps 咁样，讲到系转头帮你喺 Play Store 嗰度 delete 翻佢， 装个 app 可以收到个 WiFi 咯，你唔想用咪熄咗佢咯咁样。 讲到咁简单 噶，佢都仲喺香港。 但你自己有冇系冇灵异经历过？ 我有噶，喺公司个休息室嗰度都试过。 系 我一翻到公司就已经系咁呕，系咁呕，唔知咩事啦。咁然之后我以为可能食物中毒或者咩，咁然之后咁嗰日要拍剧。做一个丫鬟咁样，由朝到晚到凌晨咁样， 系。 然之后夜晚就未到我埋位啦，咁我就喺休息室度瞓。咁然之后真系好攰，成呕咗全日，即系一 cut 机我就呕，一 roll 机我，然之后成 唔系黑色噶嘛嗰啲，未去到呕。 未，嗰啲系 驱魔人嚟，唔系驱魔人真噶，啲人话黑色 嘅电影， 绿色同黑色啊嘛， 开始会自己爬上埲墙上面。 哦，唔系啱啱食咗墨鱼汁啫 ，sorry 咁啊， 咁唔系啊。我仲好記得有個嗰陣係做國善嚟個丫鬟，然之後佢話：哦，佢一吊頸，我就真係好，我要喺隔離好傷心咁，即係救翻佢，然之後要好傷心咁。然後見到我塊面真係青曬，然之後佢做神白曬，見到真係好傷心。 啊，呢啲幾好喎！ 係啦，呢啲戲好好，但佢唔知道原來我一咳幾就走咗去嘔。 導演今日有冇啲要嘔嘅戲啊？我今日應該 handle 到啊。 咁嗰日嗰陣係啱啱入行冇幾耐。咁然之後，因為嗰日可能成個人好虛啊。咁然之後到凌晨咧，真係攰得滯，去休息室啦。咁然之後就聽到耳邊即係有啲，即係應該係。成周圍都冇人噶啦，已經去到好夜。咁然之後耳邊咧有啲即係好似收音機 too 唔正嗰啲聲，喺度講嘢咁。然之後唉好嘈啊，我好攰啊，俾我瞓下啊。然之後佢咁然之後我就唉唔係喎，點解會有呢啲聲嘅？唔係喎，唔係廠入邊擺出嚟喎，係真係有呢啲聲噶嘛，仲要好近。后面即系我系瞓喺个 sofa 度，个 sofa 后面个颈系有阵凉风吹紧过嚟，即系唔会有噶嘛，因为后面系埲墙嚟噶嘛。咁然之后，唉唔得啦，一定系有啲嘢啦。然之后我嗰阵仲系好攰，我想，唉你唔好嘈啦，我真系要瞓啦，嗌一声咁啊，佢就停咗，就冇咗出声。 呢间录音室我冇听过，放心，我冇听过。我呢间我冇，呢间我冇。 呢个录音室系即系唔算太凉嘅， 因為平時我哋dubbing房係超凍， 哦， 所以呢間應該即係 touch wood 應該都 OK。 恭喜思揚。 最后咧就准备咗礼物送俾阿钟嘅，咁你开咗个题目咧就系湿疹， 嗯， 系啦，呢一个系咪都困扰咗好耐嘅一个状况？ 系啊，其实啱啱即系我十几岁开始有啦，咁，然之后但系之后过咗一段时间系冇嘅，即系一路大学都冇嘅，到啱啱入训练班嗰阵就开始又有啦，咁嗰阵一路条颈咧就。即系读半年训练班噶嘛，条颈一路红咗一笪，人哋以为咖喱鸡咁样，咁啊点解会咖喱鸡落 last 咗半年嘅咧？冇理由，其实系湿疹。 呢个湿疹都算几靓噶啦，真得。 喂，真系一笪仔啫，一笪仔红咗咁样，即系然之后啊，咁之后就一路即系越嚟越大啦，咁然之后变咗块面又有啊，嘴唇上面啊，眼啊，块，即系啲 cheeks 啊都有咁样嘅。咁即係先嗰排直头成条腿係即係生晒嗰啲叫咩风烂。咁所以係囉，咁而家就 touch wood 就好返啲囉，因为而家都着重于即係健康啊咁样囉。其实係湿疹係好睇你嘅免疫力好好嘅，即係嗰排唔够瞓係真係好容易出嘅。 吸多啲尘会好啲㗎。 咁佢少啲尘。 我特登买咗个 除尘螨嗰啲， 吸埋床嗰啲， 系啊，嗰啲好紧要，水力嗰啲发嗰只啊嘛。好啦，咁所以讲湿疹啦，我哋两个送啲咩礼物咧？其实都唔容易 嘅，系啊，你有湿疹噶嘛？ 我有啊，有 啊， 我有啊，细细个， 但我一定知佢啲唔系咖喱鸡， 因为唔喺条颈度。 我自己嘅湿疹经验就系一去到啲出汗嘅时候咧，就会好辛苦，一捏住啲手嗰啲位啊，就会痕啊咁。咁所以咧，我觉得 你唔系买爽身粉啊嘛？ 咁又唔会，我都唔敢乱咁嚟啊呢啲。咁所以又见会做运动啦，我觉得最简单运动嘅毛巾，就是当你譬如做运动又好，又或者你出出入入，有时户外嗰啲，你起码有条毛巾旁身，啲汗咧你抹一抹，起码唔会噏住，就唔会有嗰种湿疹嘅唔舒服。 哦， 直接拣咗呢个，呢个就纯粹个人经验。 好好啊， 觉得应该系帮到手嘅。 点解系运动毛巾，就同普通毛巾有咩分别啊？ 个名嚟嘅啫， 同埋相对靓 智能电话同电话咁样，而家 我有经过啲 好智能嘅， 同埋我经过啲摊档啲毛巾咧，你见到个样子就攞嚟送礼都好似唔系咁好，呢、 哎、 个有翻个 packing 好似好啲。 哎呀，多谢，我屋企系需要毛巾啊，其实 系啦，咁啊有个运动毛巾咁样样。好啦， 由于我系冇讲过头说话， 系我正想话你，你冇讲过头说话。 我未试过，所以我真系唔知道。但我上网睇咧，有啲人话椰子油系好啲嘅。 哦， 咁但系咧，我就唔敢乱买啦。 系啊， 所以我唔敢买啲搽上手嘅嘢， 攞嚟饮嗰啲椰子汁啊， 椰子水咁样。唔系，我买咗个系家务用嘅番碱啊，即系唔系俾你搽身嘅，佢系俾你洗衫或者洗碗用嘅。 哦， 嗰啲有机椰子油嘅， 即系唔系洗落啲， 唔系洗落身体，系家务碱咯， 哦， 就唔敢买搽上身嘅嘢， 哦， 因为起码你，我估你洗碗都会用洗碗手套噶嘛。 啊、我估你都会洗碗，我估你都会洗碗啊嘛。 我会洗碗，但系我冇用手套咯。 咁如果两份礼物啦，你会拣即系边一份中意多啲，拣边个赢咧？ 我两份都好中意。 系，但 系 真系要拣一个赢嘅话， 如果要拣一个啊？我会拣毛巾咯， 好嘅。原因系咩咧？ 唔系，我都好中意呢个椰子拣嘅，因为我本身好中意椰子嘅都。系，但系因为本身我洗任何其他嘢，我都系用即系好即系洗洁精啊。 哦， 好少用拣。我连洗身都系用啲 洗洁精。 唔系。连洗身都用碱嘅， 哦，加啲漂白水啊，咁样咯。 我之前有一排系用番碱嘅，咁但系咁但系如果洗衫啊、洗剩啊，咁我摆洗衣机噶嘛。 啊，系、哦。 咁我谂紧我点样摆嚿碱落去咧？ 又啱喎， 佢以为你屋企洗衣机都冇， 好似昂豆先生喺度跑，佢有一集系喺度刨番 计漏咗。哎呀，系你屋企有洗衣机喎。 系啊， 系啊。 咁但系我屋企就系需要毛巾，真系需要毛巾，系啊，因为我而家啲毛巾就嚟用完啦，所以。要个新 就换啲新噶啦， 系啊， 好啊，多谢今日赢咗，今日 有礼物收，开心， 多谢阿钟李荣仪，多谢你， 多谢邀请。 did it happen? We talked about our lovers, got wasted.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两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一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全部已经接种新冠疫苗。除了昨日公布初步確診的31歲外佣，另外兩名確診男子都在酒店檢疫期間確診。62歲男患者由加拿大抵港，他在4月和5月分別在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另一名48歲男子從巴基斯坦經土耳其抵港，他在5月和7月分別在巴基斯坦接種兩劑阿斯利康疫苗。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五宗。政府批准科興疫苗接種年齡降至三歲，優先安排12至17歲青少年接種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相信，有關安排可以推高中學生接種率達到八至九成以上，有助學校全面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預計，明年初或者可以為小學生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再推展至幼稚園學童。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再度因為疫情延期舉行。體育專員楊德強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說，如果舉辦這項賽事，將會有幾十隊男女子欖球隊由海外到港。欖球作賽期間亦都有好多身體接觸，防疫工作有挑戰，加上新冠病毒有潛伏期，萬一有人確診就有傳播風險。楊德強話曾經評估閉門比賽，但係認為唔可行。佢指七人欖球賽嘅收入主要嚟自入場券同場內餐飲，閉門作賽會令到欖球總會嘅財政負擔增加。被問到欖總近兩年有兩億港元虧損，楊德強話欖總有相當多的盈餘，足夠支付呢兩億元。另外，特區政府會不會購買明年亞運會的轉播權？楊德強話未有定論。警方昨晚與食環署採取聯合突擊行動，在美孚九華徑打擊兩個無牌燒烤場，17名負責人和職員涉嫌欺詐和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被捕。食環署同時以涉嫌無牌經營食物業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拘捕兩名負責人，又向82名違反限聚令的食客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警方亦都向場內涉嫌觸犯限聚令的700多名食客發出警告，並且發出18張交通定額告票通知書，拖走一部阻塞交通的私家車。警方說涉事無牌燒烤場沒有食肆、製造食物和消防等的牌照，在疫情嚴峻期間罔顧防疫規定，對公眾健康和安全造成一定風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啦，话说咧，其实那个电视台咧，小弟睇得最多嘅其中一个节目咧，就是我哋今日嘉宾主持嘅节目，系啦。而通常系几时候会睇到呢？见家长嘅时候。 嗰啲时间食饭啊， 系嗰啲时间食饭啊，不如睇个电视咧，跟住就一家大细坐喺度，啊， 啲朋友椰猪哦，嗰啲咁啦， 啲餸啱啱啊，哦 ，OK OK 啊，跟住就睇埋八点到八点半嗰、那个，跟住就哦，差唔多走啦，都夜啦， 几和谐啊，听到都觉得。 好，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就是留意一下究竟自己手头上有啲咩户口。嗱，呢个户口并不是嗰啲银行户口，而系啊 check 下究竟有啲咩平台你系开咗个户口嘅。嗱，例如可能喺一个防毒软件嘅平台嗰度你开咗户口，然后你可能摆低咗三四年你冇 check 到，然后先发现咦乜我交咗三四年嘅嗰啲防毒软件钱噶？但電腦都換了幾部了，又或者 check 一 check 一些積分平台的户口，原來可能你開一個的電話號碼的時候是有一個的積分平台的，然後積分平台呢啲分多到你可以換部電視啊，換部遊戲機回家，但是點知原來你已經買了部遊戲機了，啲分又過期，咁咪嘥曬咯。所以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就係推介你留意一下究竟自己開了啲咩户口。笨讀兵團報告完畢。请问啊，你有冇留意自己手头上开咗啲咩户口呢？除咗股票同银行户口之外， 其实咧都去到隔几个月找一次数先发现。我近排发现，原来我上网订咗一啲一个月一次嗰啲听歌嗰啲地方。 哦、 但系唔系嗰啲即系你主流听歌嗰啲、而系即系打碟嗰啲歌咧。 哦， 咁但系讲紧一个月可能系两嚿水啦，咁你可以无限 download 啲歌嘅。然后最近先系，我原来系 join 咗，但我已经几个月冇用佢。 哦，系啊，呢个咪就系我讲嗰个防毒软件嘅问题啦。即系话说小弟大概应该对上嗰次买电脑系，都睇翻先。啊，应该 你而家呢部 啊？唔系而家呢部，就系换咗啊嘛。嗱，因为咁理解嘅，对上嗰阵时。其实我人生咧有三部嘅 notebook， 咁第一部咧就系喺呢个嘅大学时代买嘅，咁系即系嗰阵时入大学嘅时候，咁系嗰啲大学生计划啊，同埋阿爸觉得即系你要有部电脑做嘢啊，咁啊买咗一部摆宿舍用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嗰部咪白色嗰部Fulusu 嗰部咧，系啊，以前你有见过我用嘅，好厚嘅，有几次系直头个火牛系嘣有火花出嚟咁样嘅。咁啊，2018年嘅时候咧就换咗一部新嘅电脑，蓝色嗰部。系啦，咁啊，由于系自己磅水啦， 我记得你话好轻嗰部啊嘛 ，A 字头 啊，系啦，所以好镜石咁用嘅。咁啊，镜石咁你当然要少不免啊，就系一定要有装呢个嘅防毒软件啦，系咪先？好啦，因为小弟都经常浏览不同嘅网站。而嗰啲網站都有啲危險嘅， 好惡意啊！佢 係好惡意啊，係啊，刪聲啊，刪聲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咁咪裝咗防毒軟件一年咁樣。 你都要嘅安全啲啊！ 係啊，雖知道小弟都出名博覽群片， 係啊， 係啦，好啦， 介紹咁多， 好啦，咁跟住之後，咁啊，今年年中又換咗第二部電腦啦，咁啊出咗意外就要換電腦啦，咁都冇醒起，係喎。我有防毒软件嘅，系直至到上个月，佢 send email 嚟提我啦，就话啊，你今年嗰个又仲有两个月到期啦，我哋会自动为你订阅，系啦，让你嘅电脑全面受到保障或者保护。 系啦， 系一年买嘅嗰只， 一年买一年买嘅。咁佢帮你即系可能你我买嗰个可能就系包一部电脑，因为你知 suppose 应该系净系包一部电脑噶嘛。如果唔系有另外一个价位噶嘛，咁我一定买最平嗰个价位噶啦。咁你需知道而家睇片啊，或者浏览不同嘅网站都开始少用电脑啦，系咪先？大家啲智能电话咁方便，系咪先？ 唔使搞啦， 系啦。咁我就发现，咦，而家嘅电脑真系得两个用途啫。攞嚟打稿同埋mixing 咁样，我都唔攞嚟上网嘅，咁就系佢 保护啦， 系啦，唔使保护啦，咁就系佢提我send email 提我，我先发现系，我直情连我嘅 login account 同埋我嗰、那个密码我都唔记得咗，要搞好耐先揾到。好啦，搞好耐揾到之后，你又要搞一轮先可以即系取消去续订嗰个嘢。咁其实我仲有两三个月嘅，咁啊取消续订，咁你知通常呢啲嘢就好似你以前 cut 收费电视咁样。是要搞好耐嘅，咁而家方便啲嘅，你唔使打电话过去啦，你纯粹上网揿个掣。不过嗰个掣你系要揾好多浸，揾好多浸先揾到。咁我终于成功 cut 咗嗰个防毒软件。咁系啦，咁呢排咁啱今日佢都有弹出嚟噶，即系佢因为我 cut 咗佢噶嘛，佢、 啊、 有广告弹出嚟咯，佢弹出嚟即系有啲 email 弹出嚟俾我就话，今天我已经成功拦截咗400万人嘅电脑病毒，幸好你没有。不过可能你会，所以不如订阅翻。 我啱啱咪取消咗咯，又要逼我再订阅。 所以我觉得呢啲系要留意，因为你真系唔知道自己订咗啲咩噶嘛。 系 有时你都系嗰句，你真系可能去到交卡数嗰度嘅时候， 你 check 单你咪知咯， 你先知道噶嘛。 系啊，跟住有一啲就系其实你。suppose 系嗰啲咩免费嗰啲咧，其实系最危险嘅。 系系，哎呀呀呀呀， 总系会有啲送俾你。以前咧，如果送一个月嗰啲，通常我都唔会用嘅，因为一个月咧实在太快啦。 系， 但系而家嗰啲好多有啲 送一 年咧，嗱呢啲就危险啦，呢啲就商家佬嗰啲聪明嘅地方啦。我话你听，一年之后你个世界变成点都唔知啊，咁你咪好自然。我、哦、一年好长咁啊，到时先再算啦。用足一年，觉得有个着数位多咗嘛。咁我嗰次咧就系一个调翻转嘅状况，我谂住自己醒啦，佢又唔知免费一年，我部电话佢个唔知咩 TV 咧睇片啊睇成啦，要一年嘅可以用嘅，咁我就谂住，一路都唔会用住噶啦，摆住喺度先啦，咁啊定时定候就弹出嚟就，啊你有一年嘅免费试用，记得快啲用啦，咁一路拖，我就唔用佢，去到有一日，嗰、那个掣冇咗，跟住我先至空虚起上嚟，咦，唔通咁快已经冇一年免费试用？然后想再找的时候发现真的过了没得再用。 但是你是没有免费试用这件事嘛。 是他没有免费试用。 即你由头到尾只不过你没有享受过试用这件事。 是啦。 但是我调返转有些 是怎样呢，即由于其实很多人都中过这些招的。例如我申请波性电话台咁样，咁佢会例如话、哦、会送埋个波性台嘅服务俾你嘅，或者我申请波性宽频，佢就有个波性台系免费送你一年体验咁样，或者而家有啲反而系送音乐平台俾你一年体验咁样，或者打电话嚟啊，因为你咧成功成为我哋嘅至尊客户啊，而家咧有个波性台嘅音乐服务送俾你嘅，可以用免费用一年咁样，一好多呢啲啦，系咪间唔中都收到电话咁样，我好想办添嗰啲。喂，你好啊，先生。 是 你好啊。由于咧，我哋 check 翻你嘅 record 咧，你系我哋嘅特选客户啦。咁所以咧，最近咧想有一个嘅优惠送翻俾你嘅。咁啊，因为咧好多人咧都会上网听歌啦。咁但系因为有时听歌咧，可能除咗惯咗用嗰啲平台之外咧，其实不妨考虑下试下用我哋嗰个波性台啊。咁啊，最近因为基于你都系我哋嘅长期客户，所以呢个波性台咧都会免费送俾你试用一年嘅。咁一年之后唔满意可以 cut 咗佢嘅。唔知你有冇兴趣开通翻咧？ 唔使啦。 唔系，真系试下，唔使钱，好抵。 唔系，我惊我到时唔记得 cut 啦。 唔会，你到时打上个台就得噶啦。其实 我惊连打上嚟都唔记得。我真系试过咁样同佢讲啊。我仲话我真系好坦白，我话到时我唔记得咗 cut， 你又收我钱啦，我费事啦，都系唔好俾我啦。 跟住之后就会知难就哦，好啊好啊，你有需要再揾我啦。我系咪扮得好似咧？我真系可以去做嗰啲，即系除咗做深水埗嗰啲叫卖嘅人之外 呢、這个 我都系做 call call 嘅， 几有诚意头先嘅嗰下 系啊。咁但係我就係早排又係類似咁樣嘅嘢啦，因為話說就係喺片場工作，咁啊用多咗 data， 咁結果咧就決定即係爆咗，與其你係咁逐擊加上去，不如索性換咗個換咗個 plan 佢啦，可能即係每個月俾多百零蚊咁樣，咁然後就換 plan 嘅時候，那個哥哥仔 哥哇，哥哥仔呢個 time 就係一定係咁講噶，啊哥哥仔，係啦，咁跟住之後咁啊哥哥仔先話啊，你仲有個自選波勝台未用喎、啊，咁樣，我有嘅咩？ 几耐啊？佢有冇同你？ 佢话都年半噶啦，因为嗰阵时签约，其实通常一般啲签电话，而家好少就系签一年噶嘛，一签签两年或者三年噶嘛，所以通常都系跟翻你嗰个服务嘅、哦，即系跟翻你个服务期限咁样。佢话咁我而家唔要，佢话得啊，但系仲有三个月咯，你要赔钱咯。 吓， 系啊，个吓、啊哦、要赔钱啊？系啊，因为、你本身应承咗要试用，即试用啦，佢个 terms 就叫试用两年噶嘛，咁而家 cut 就会赔翻个笔钱。 哦， 佢话咁如果我用埋呢三个月咧，用埋呢三个月都得啊，不过你到时记得嚟 cut 咯。佢话咁如果我到时唔记得嘅话咧，到时唔记得嘅话，嗱 ，let's say 个数啊，你而家赔嘅话，假设每个月赔20蚊， 系， 咁你三个月咪赔60蚊咯， 系啊， 即系你提早 cut 咗佢，但如果你到时有一个月你 miss 咗嘅话。你嗰台系值120蚊嘅，咁我话得啦，我而家 cut 咗佢啦， 而家抵啲。但你有冇用过啊？其实 我冇用过，但系即系你究竟博唔博自己嗰三个月后记唔记得咯？我就觉得，哎、 肯定唔 记 得， 冇啦，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肯定唔记得， 系啦， 一定唔制。 咁所以我就话得啦，我赔60蚊俾你咁样。咁所以呢啲嘢就系提大家就系一开始便宜莫贪。 系啊， 因为。除非你好会抹低日子嗰啲人啊， 都系嗰句商家佬好醒目噶， 系啦，即系我哋呢啲就系实在太过粗心大意咧，系一定会唔记得就会即系又唔好用圈套呢只字啦， 唔系圈套嚟， 系啦， 一种营商手法， 营商手法系啦，咁、啊、你就好容易中呢啲即系手法，你小心咯。 咁但系有冇一啲其实你系有储开分嘅地方 咧？系啦，呢、這个就系第二 另一样嘢啦， 便宜要贪啦，计便宜莫贪之后啦，有便宜要贪 系啦。因为话说成本嘅嗰啲 系啦，话说小弟又系发现，哎呀，自己蠢咗添。究竟咩事呢？即系早排去露营，同埋即系去片场工作嘅时候咧，发现要买一个尿袋啊，即系一个外置充电器。即 系 我好少用嘅以前，因为平时都系 office， 有啲插住叉 啊，系啦，或者翻到嚟电台又喺有得插电。咁可能我哋平时六点几七点走嘅，即系当礼拜六做完节目六点几七点走，其实夜晚食完饭食到两出去饮埋酒啊。都系两三点，你够电一定够用嘅，系啦，除非你个电话系已经系有问题啦。咁所以以前都冇咩几可用尿袋，我直情有两至三个尿袋咧，系因为买咗冇用过所以佢坏咗啊。 哦，系啊，你唔用佢啊嘛， 系啦，就好似你嗰时俾我嗰个尿袋一样啦。咁跟住之后咁啊，所以走咗去买咗个尿袋。好啦，买咗个尿袋嘅时候咧，就出现以下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永远你买咗嘢嘅时候，你先醒起，咦？系，咁啊嗰日买完尿袋，大概隔咗我谂两个礼拜左右啦，突然咧就收到一个 SMS， 咁就话啊阁下嘅某个平台嘅一个积分咧，仲有唔知几耐就到期啦，系、 哦、 啦，即系嗰啲积分，例如可能系你续约嘅时候，佢话哦我哋咧，因为你系我哋嘅特选客户，见你哋都支持咗我哋好耐，所以咧我哋有个优惠嘅价，咁啊而家咧加多20蚊可以多咗20G嘅数据啦，再加上一个全月通嘅优惠，咁你可以无限次出入内地咧都可以用我哋嘅电话嘅、嗯，再加上我哋有100G 嘅呢个无上限流量啦，另外我哋会送多一个嘅积分俾你，咁你个积分可以去到门市嗰度换唔同嘅礼物噶，先生 OK 嘛 ？OK 嘅话咧，咁我哋就开始签个合同咯，系咪咁样啦？ 周绝版 好啦，咁我就签咗个合同。 我真系对好啦，礼貌。平时一下已经听我记个咩尊贵客户，我心谂你年中有几多尊贵客户咗？我唔使啦，唔 系啦。咁如果我冇记错，嗰次续约咧，佢就系送我两样嘢嘅， 有送分俾你， 送我吸尘机。系、哦、啦，但 床单都唔好换，仲吸尘啊？ 但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咁啱早一个月买咗吸尘机咧。然后第二个送咩？送风扇俾我，但屋企已经有5把风扇。咁我话有冇其他嘢？就积分嘅，咁积分可以换咩？咁都有啲戏飞啊， 系咯，嗰啲 coupon 咯，超级 coupon 咯， 或者有啲电子产品你可以换下嘅。哦，好啦，你俾个积分我先啦。咁我真系有试过系换到一对蓝牙耳机嘅。 嗯， 系啦，即系有记得嘅时候，咦系够分咯， 咁可以换啦， 换咗蓝牙耳机啦。咁但系因为换咗一次之后咧，你啲积分要由头储过，你又冇咗件事，跟住之后又。系、哦，又过期咯，咁先走咗去上网睇，就系、是、有尿袋啦。 但你已经买咗啦， 係啊，即係呢啲積分咧，其實有時你唔一定係可能係嗰啲網絡供應商啊、電話商啊，有時你嘅百貨公司啊，你開咗一個 credit card 户口啊 ，cash dollar 都係㗎。 哦、oh, ，cash dollar 係啊， 係啊，又或者甚或乎係你去嗰啲樂園，佢有時都會你做會員買金幣，或者你嗰啲飛，你都有積分，佢都有限期㗎。係 啊， 你嗰啲都係要 check 住㗎嘛。係 啊， 如果唔係會過期㗎嘛。cash dollar 都係有一次去戲院，先生你使唔使用 cash dollar？ 嚇、啊，有 cash dollar 咩 cash dollar？ 跟住之後佢話係啊，你信用卡入邊有錢咯、啊，即係咁。哦，用啊，跟住打上去問嘅時候，佢話：哦，係啊，你嗰個 cash dollar 就好似嗰次儲咗六七百蚊嘅都 好多咯， 係好多噶啦， 因為你每千二嗱，我嗰個 plan 咧，一般我記得都係千二百五十蚊咧，就有一蚊 cash dollar， 咁、 哦、 即係將六百幾乘二百五十就係你累積簽咗嘅個數啦、 哦。我唔知啊， 但有時因為可能你交錢嗰啲咧，大嚿數會有啦，咁嗰啲咯，六百幾好多啊， 有六百幾啊，最誇張嘅時候， 哇，好而 家都好似而家好似都有二三百蚊喺入邊啊， 好多、 啊。我用啊用啊，係啊，你唔用會過期噶啦， 係啊， 咁、哦、咁、哦、用啦、 啊。我曾經有段時間啱啱申請咗之後出嚟做嘢 cash dollar 咧，因為佢可以好多鋪頭你可以當錢用啊嘛， 係啊。 我即係成日都 check 住㗎，然後要買波鞋嘅時候就會提自己上去 check 咗幾多錢啦。 係啊， 但後屘慢慢你就會發現就會唔記得 check 啦。 所以提大家都係嗰句 check 下究竟你有幾多户口。 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機。 其實一個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喎？那天我愛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继续热烈恭贺黄天恩同志嘅《原来是这样的》。而由于上个星期我哋得知黄天恩可以成为黄天恩伉俪，系因为一首歌。而上个星期我哋就系播咗一分钟， 我觉得唔够尊重， 唔够尊重我哋呢位监制， yeah. 所以我哋决定噔噔噔噔噔，就播多次呢首歌，仲要提多大家一样嘢，知唔知提咩啊？ 提大家一定要听， 系啊，我意思系听埋超 B 嗰个节目啊。Oh. 在极处出现，沉下去一息间天已黑，平静世界那个你快将入面睡一片，明天见。烈日慢慢盛放海面，还为你乱透了冬天那花蕊，如若太记挂我等不到白天，花花藏一片。连续了四季像守旧店，爱煞你看我会不经意的笑，地球那天不破晓，以你笑脸铺置，过起了几千摄氏阳光，来让相恋近乎热烫，如泪要落下待我瞬间走访，能在光速间蒸发绝望，抱起了几千摄氏阳光，这温暖不赶不放，世界没有光，火花如骤降，靠我掌心给你释放。在为你写字，期待你再看见我的那时，还是很新鲜，如一天刚才开始。再送予你这首新诗，抱起了几千摄氏阳光，来让相恋近乎热烫，如泪要落下。 来我瞬间走访，能在光速间蒸发绝望，抱起了几千摄氏阳光，这温暖不讲不放，世界若怕黑，火花全就光，有我送出一抹金光，你也许终于会心意，日落一樽的上演，看守一世，即使一律千篇，这节奏历遍万阳光，来让相恋近乎热汤，如泪要落下，待我瞬间走访，能在光速间蒸发绝望，几千摄氏阳光。